史为鉴，可知兴替。历史没有如果，只有教训。荣辱成败皆有限期，爱恶离合不在情感，而在势力。势倾则绝，利穷则散。历史在笑义，民国史系列之一，容共与清党。主讲黄毓民。好啦，返返嚟第二节。我头先呢，即係第一节我就解题啦，解题就係我哋点解做呢个节目啦，呢、這个节目即係个内容啦，嗰、那个范围大致係点样啦。咁从容共到清党，其实即係民国初年短短即係几年间嘅事嚟嘅啫，係1922年至1927年係咪。咁由国共第一次合作就变成呢、這个即係割裂啊、分裂，甚至乎係成個中國當時嘅中國政府同呢一個俄國政府仲蘇俄嘅決裂，係嘛？咁呢個係連帶有關係嘅，所以歷史上咧多數都將佢講成係聯俄容共，即係容共一段歷史咧嘅，其實就是聯俄容共。咁由於要聯俄，所以要容共，係嘛？嗱，呢個聯俄係點解？即係個背景喺邊度嚟？我哋先講下一啲歷史背景先。咁孫中山，他是主張統一的，為什麼他要主張這個統一呢？這樣是吧？那這個跟他當年所謂奔走革命或者他宣傳他的革命主義的時候，他那個理想和他的理念有關的嘛，是吧？所以我們看看在這個1894年呢，即是孫中山甲午年，即是甲午戰爭，呢、这、一個中日甲午戰爭，中國戰敗嗰一年咧，佢就決志要革命噶啦。OK， 咁所以喺1894年咧，就喺檀香山。檀香山咧就係佢哥哥喺嗰度做生意嘅地方，佢都去嗰度讀過書，係咪？佢喺檀香山成立呢個第一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。咁我哋睇下興中會嘅宣言。嗱，呢個興中會宣言咧，即係大家可以喺畫面上睇到嘅，就係1895年咧2月18日喺香港啊，即係呢個發表嘅呢一篇宣言啦，就係、是、其實即係成個革命組織啊，佢哋嘅立場啊，究竟係乜嘢係嘛？跟住興中會宣言下邊咧就有呢個興中會嘅章程啦，即係興中會其實就係一個革命政黨。呢個是中國國民黨的前身，跟住仲有同盟會，後來就變成中國國民黨，跟住變成國民黨、中華革命黨，最後又變翻叫做中國國民黨啊，即係改名改咗幾次噶啦。咁即係話呢個係一個推翻滿清，即係主張推翻滿清、建立民國嘅一個革命組織，都係中國幾千年帝制係嘛，即係實施以來第一個革命組織係嘛。咁啊，興中會宣言呢一段説話咧，即係。其实我旧阵时，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写文章，我都引用过呢段嘢嘅，咁就系话，当一个国家咧，即系讲到民族主义嘅时候，当一个国家遭受列强嘅侵略，系嘛，或者你自己冇办法独立自主，受制于人啊，咁你嗰个国民咧，自然就即系比奴隶都不如嘅，系嘛，所以点解八年抗战咁辛苦咧？中日战争系嘛，即系好多人要毁家纾难咧，系嘛。當然到了一個太平盛世民主的時期，就大佬你又不要跟我講民族主義的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是個時空間不同，個意義都不一樣。但你看看當時的歷史背景，即是說在這個即是滿清的晚期，喂，整個國家就是變了，即是列強在這裡分一塊，那裡分一塊，這樣的情況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過興中會宣言的講法，其實這些文字真的很精彩的，我覺得雖然是文言文，但是很淺白的文言文，但是很有力的，即是寫文章這些都可以參考一下的。他說中國積弱至今極矣，咁呢個唔使解啦，大家都明啦，到而家係去到一個最極點，即係中國積弱啊，係嘛，即係積積埋埋變成中人口就有4億，咁但係就係最弱嘅，係嘛。咁點解會咁呢？中國積弱至今極矣，上則因循苟且， 粉飾虛張。嗱，呢個上嘅意思咧就係指嗰啲當權嘅人，咁當然指滿清政府啦。因循苟且，得過且過，過得就過，粉飾虛張，係嘛？粉飾虛張咧就係虛張聲勢，粉飾太平，係嘛？講到自己哇，呢個滿清帝國幾巴閉，係嘛？即係周旋喺列強之間，都仲仍然係自我感覺良好，覺得自己好巴閉，上則因循苟且。粉飾虛張，下則蒙昧無知，鮮能遠慮。下面的人，即是一般老百姓，是吧？蒙昧無知，一嚿雲，是吧？都不知道這個是什麼世界，鮮能遠慮，很少能夠，即是說去有一些，即是對未來有一些憂慮的，啊，這一種這樣的感覺都沒有，是吧？堂堂華國，不恥於列邦。堂堂嘅即系呢个华国咧，其实有可以有两个解释嘅。有啲人话华就即系叫中华啦、华夏啦，或者即系有啲人讲嘅华夏啦，系嘛？华亦都可以讲系一个好劲嘅国家咁解，咁啊华国可以指一个强国都得嘅。但系呢个华国又可以只系华夏之国之国，不恥于列邦，即系话嗰啲列邦嘅意思，你周围嗰啲即系吓周边嗰啲邻近国家系咪？对你不耻，仔仔衣冠，披轻于异族。嗱，呢啲唔好读错字，呢个唔好读个鼻字，系披，系嘛？披轻于异族，系嘛？即系你执到好正都好啦，系嘛？仔仔衣冠，披轻于异族，系嘛？有志之士，能不痛心啊？即系呢个唔使解啦，系嘛？有志之士就代表孙中山嗰一批啦。有志之士能不痛心？扶以四百兆人民之众，数万里土地之遥，本可发愤为雄，无敌于天下。嗱，呢个咧就系你一讲民族主义，或者而家用翻今日啊，即系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嗰啲狭隘嘅民族主义，佢就会讲呢啲噶啦，即系啊，而家我哋13亿5000万人口，系咪？即系。以13亿5000万人民之众，数万里土地之遥，一定可以发愤为雄，无敌于天下。咁孙中山当年嘅睇法就是，喂，你一个国家有4亿人，系咪？有数万里嘅土地，系咪？嗱，呢个遥咧系可以指富饶，即系喂系好富庶嘅，系咪？啲土地好有用嘅，唔係譬如你好加拿大啦，或者蘇聯啦，係咪？俄國啦，而家講係咪？喂，佢好多土地未必可以用喎，係咪？嗱，所以呢個搖又可以解成即係可好富搖都得嘅。喂，中國嘅情況係咁樣喎，當時係咪？當然嗰陣時唔係叫中國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呢個興中會，興中係興咩？興中華 ，OK？ 因為佢個對手咧，即係佢要推翻嗰個係異族啊嘛，滿清啊嘛，係咪？数万里土地之遥，系嘛？扶以四百兆人民之众，数万里土地之遥。嗱，呢啲文字即系啊，呢啲就系即系简单明确嘅文言文啊。呢啲即系我哋有阵时就要背嘅，呢啲系好好背嘅啊，因为佢有啲对偶啊咁啊，可以发愤为雄就无敌于天下啦，系嘛？但系唔系喎，乃以政治不修，江淮败坏。政治不修，即是政治腐败，是吧？江淮败坏，江淮败坏就是，即是喂，都根本是，喂，这个所谓没晒规矩，是吧？原本定那些即是规矩都全部败坏晒的，是吧？礼崩乐坏，朝廷则欲着卖官，公行贿赂。其实这个讲现在中国大陆都啱的了，是吧？朝廷就欲着卖官，公行贿赂，贪污腐败啦，讲晒啦，系咪？官府就剥民刮地，就步过虎狼。嗱，呢个官府系指啲地方政府，系咪？剥民刮地，步过虎狼，呢八个字都可以形容大陆嗰啲贪官喎，大佬，系咪？收地，跟住又剥削啲人民嘅利益，系咪？盗贼横行，饥馑交集，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，呜呼惨哉！嗱，呢个咧就系形容当时即系喺兴中会成立期间嗰个晚清啊，清末 中國的情勢就是這樣了、啊、當時的、啊、就是這個所謂華夏就是這樣的情況了，整個所謂中國就是這樣的情況的，是吧？方今強鄰頑劣，虎視英倫，久垂涎我中華，五金之富，物產之多，蠶食鯨吞，以見效於董卓。嗱，呢一句意思就係話咧，喂，嗰啲列強虎視眈眈，因為你積弱啊嘛，係咪？你而家亂曬龍啊嘛，朝廷就慾著賣官貪污腐敗，啲官府咧就即係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，跟住就盜賊橫行，民不聊生，係咪？咁嘅情況底下，嗰啲強鄰咧，即係虎視眈眈，就諗住嚟中國咧就分豬肉，係嘛？因為我哋五金之富，物產之多，咁佢可以蠶食鯨吞，以見效於董卓嘅意思就係落足有來啊！排住隊嚟中國搶嘢，排住隊嚟中國揾食啊！用而家嘅講法就係、是。瓜分豆腐，或者俾人哋嚇瓜分豆腐，大家都知啦。你食個瓜咪將個瓜剁開，咁咪分啦。豆腐個豆搣出嚟嗰啲粒粒豆掹出嚟啦，係咪？你食個荷蘭豆咪啊？豆腐掹啲，即係剝開個衣，攞啲豆出嚟，咁啊叫豆腐。瓜分就一嚿西瓜嚟剁落去，咪瓜分啦，係咪？實堪累於目前，呼呼哀哉咁啊！呢個人。即係去到一個咁惡劣嘅地步，有心者就不禁大聲疾呼，極請斯文於水火。有心者即係好似興中會呢啲同志啦，即係就希望做啲嘢，係嘛？要拯救即係呢個人民於水火之中，切乎大夏之將傾，係嘛？即系成座大厦都冧咁滞噶啦，你要扶翻正佢，系嘛？嗰啲人民已经水深火热啦，你掹翻佢出嚟咁解啊？恕我子子孙孙或免于奴隶于他族，唔使做其他即系民族嘅奴隶。于是咧，用特集自恃以轻中，挟言豪而共济，养诸同志合。合字免尊啊，呢、這个读啊唔系啊免尊呢、這个读个尊字啊。咁好啦，呢、這个就系兴中会嘅章程，诶唔系兴中会嘅宣言。嗱，我头先即系简单啲，即系讲翻呢段嘢嘅意思就系、是，你当初搞革命嘅时候，就系、是、要令到中国可以独立自主，中华民族可以独立自主，不受列强。嘅欺侮，系嘛？甚至乎對抗呢個列強嘅侵略，系咪？如果你冇辦法呢個民族獨立自主，你就俾人剁開一嚿嚿，中國就變成一個比殖民地更不如嘅次殖民地，所以就要興中，興中華。所以要興中華，你就一定要推翻呢個異族嘅統治，然後建立一個所謂中華民國。咁呢個就係興中會宣言嘅主要內容。咁呢個反映到孫中山一直以來。他的思想都是一個所謂民族主義、啊、即是 在這一方面、啊、即是排滿革命你就已經是民族主義了、令到中國民族可以獨立生存發展，是不是？這個都是一個民族主義啦，是不是？那去到剛才我們說的、聯俄用共那個背景，就是你為什麼他要北伐統一中國？因為中國四分五裂，因為就算推翻了滿清之後，中國都是四分五裂。那四分五裂就是那陣時的四分五裂，一樣是即係呢一個所謂軍閥，很多都是受列強的控制，係嘛？所以他先至要去爭取澳門，爭取一些對中國友善的外國勢力的支持，所以就要聯俄。